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这儿，跟我来，连亮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，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小粉蝶韩宝和闹海金鳌吴志广从大牢中逃脱，准备到万隆藏风岛去落脚，目的呢是想等到将来朝廷围剿的时候做个内应，也好洗刷自己的罪责。面对重重的盘问，两个人是对答如流。那么这一次他们能够成功的进入万隆藏风岛吗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你们俩叫什么呀？ 我姓韩啊，我叫韩广，他叫吴宝啊。 哦， 吴宝，韩广是吧？哈，那等会儿吧，你跟庄主回去。 哎，庄主是谁呀？您这庄主姓什么叫什么？ 好，数个字，我们庄主盖天第一手，桃源桃动天。 韩宝一听， 我在八卦山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人呢，威震西南，文武双全。我听我的老师，我叔父人等大伙儿一块儿谈论，说这个盖天第一手桃源桃动天，明着是万林庄陶家庄的庄主，暗含着私通万隆藏风岛。跟西安侯他们有勾车连环啊。得了，我别见山了，我就这儿了，这儿混好了一样立功。一会儿功夫人出来人了，哪位是韩广啊？吴宝啊？我们二位就是，来吧，跟着见庄主吧，见桃园。桃园一瞧，嚯，这二位精明强干，话也说得清楚。你们二位打哪来？我们打北京来。 哦，北京来。 北京好地方，怎么不在北京待着呀？北京是好啊，待不住啊。嗯，天子脚下地方之都，北京的地方怎么会待不住？我们俩在北京啊，犯点事。 哦， 什么事啊？桃园得问问呢。桃园身为万隆藏风岛的元帅，剑客门徒，桃园这么大能耐，他也得问问你们犯的什么事啊？你们是那下三滥的米贼呀、啊、是下五门的淫贼呀、啊、还是江洋大盗啊？有多大样的啊名望， 你有多大胆量，能犯多大案，都得知道知道。你们俩在北京犯什么案了？你们俩偷东西。陶渊一听，脸往下一沉，好吗？没出息，到什么时候偷东西都让人瞧不起，贵为泽耳。俩人一瞧，您别生气，我们俩是没出息，偷人点东西我们在北京不敢待了，半路之上把东西变卖了，现在还剩个三五十两银子，我们也回不去家了，您这要用人我们就跟您这忍了。啊，那要这个，哈哈哈，二位可多必屈了。不敢。我这儿啊，这个用人呢当然是很缺人喽。因为我现在这庄子里头啊，需要盖的房子呀，公事啊，方方面面的采办的都用人。但你们二位既然爱小，沾钱的事儿我可就不敢让二位承担了。我们也没指望的。我们有把子力气能卖卖力气，您好比盖房吧，哪么说是这个搬砖和泥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当小工都行。你们俩有瓦匠手艺没有啊？啊，我们哪会瓦匠啊？木匠也不行。我们俩人，原先年轻的时候呢，倒是经常的出门买东西。我们当过买办啊，但沾钱你们俩先别忙了。这样吧，你们俩人啊，我找一工头，你们俩就跟着，啊，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吧。暂时就委派了个闲差。但韩宝吴志广那多机灵啊，尤其小粉丁韩宝俩眼里全是火，那当初在八号山给李坤李太极伺候的都那么舒服，何况小小的万林庄，俩人真得说大材小用，那表现颇佳了，慢慢的呢取得了上上下下的信任，在众工友当中啊还有点小威信了，有事儿都不找工头商量，都找韩宝商量。韩大哥，这事问您怎么办呀？啊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按他说这办还没错。暗中有人观察，可就报与陶渊了。陶洞天一想啊，这不对，这俩人呐，有能耐，不是一般的下三滥的米贼。我亲自防防吧。暗中一观察，这么一瞧，这俩人身上带着把式呢，行动坐卧他有，于无人之处俩人稍微这么一练，不是寻常的乡下把式，经过名人的指点，高人的传授，那陶渊多大能耐呀、啊、你要说你一招都不漏也就罢了，你稍微一练让他一看，他就知你够什么程度。哈哈，俩人没说实话，把二位请来吧，叫韩广吴宝来见庄主。俩人来了，见庄主，见庄主，好，哥俩干得不错，我呀走眼了，有点对不住哥俩，您这怎么话说的，大材小用，冲你们哥俩身上这能耐，哎，应当当庄主，可你们俩当庄主呢我就没事了。韩宝心里话说，您别地儿有差事比这庄主大多了，呵，您真能斗，谁跟你斗，我瞧你们哥俩身上都得有20年往上的功夫，为什么隐姓埋名藏匿在我庄内，到底什么居心什么来路，讲说实话活着出我的万林庄，不说实话呀，嘿嘿，对不住了，你们小哥俩难逃公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万林庄里边啊，要有一番事业的，不明来路的人，我不能允许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做事。哥俩一听，要打算进万龙藏风岛，还就打你桃园这儿走，说瞎话你也不信，干脆说实话，我们俩这事儿说出来，就够你听会子的。您要问我们哥俩真名实姓啊，您跟前这几位受累 出去，只可对庄主一人演讲。桃园一听，哦，这事儿大了。桃园把上好啊，他也不怕这俩小子动手。你们都出去，伺候桃园稀里糊涂都出去了。我们哥俩把门窗都带上，不必，就这么说。我们俩人这案稍微有点大，哎，说吧。我们俩人盗取过御用至宝翡翠鸳鸯镯，他叫吴志广，我叫小粉丁韩宝。哦，桃园一听，太知道了，焉知道盗取国宝的侵犯现在就在我这儿，可我听说这小哥俩已经拿了，拿到了刑部下的天牢了，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？你们俩人不是云南八虎山的吗？对，啪啪啪把以往经过一说，我们哥俩现在越天牢而出，放眼天下虽大，没有我们容身之所，我们哥俩没地方去了，现在投到了万林庄之内。陶家庄上得陶庄主不弃，收留我弟兄二人，所说之话没有骗句是虚言，可是您要打算到有司衙门出手我弟兄二人，地面官人来了把我二人拿走，拿到了北京刑部大堂下天牢二次受罪，我们也是一死，与陶庄主并没有半点益处，就是地面官员不来，就凭您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，我们哥俩小时候在八虎山就听师长们说过，凭我们哥俩也反不出去，您的能为太高了。但您要说不送我们哥俩，我们哥俩得一条活命了，没别的，这辈子可就把这条命交给陶庄主您了。不过话咱们可说清楚了，也分您干什么。您要说陶家庄这儿有什么大小事，我们哥俩一力承担，外头什么人跟您为仇作对，我们哥俩替您卖命去。可是您要打算效忠于朝廷，陶庄主我们哥俩可办不到。为什么？恨的就是大清朝，自康熙老佛爷以下，什么四碑嘞，什么佟麟、佟海川的，这些人我们全恨，也没别的，这辈子就一个心眼儿，到最后就打算弄死佟麟，甚至于说再进大内刺王杀将。俩人咬牙切齿这么一表白，桃园不能不信。为什么？俩人办这案太大了，都知道这话打别人嘴里说出来瞎话，打韩宝吴志广嘴里说出来太符合这俩人的身份了。您这个，您看三国，蔡中蔡和诈降，周瑜不信，黄盖诈降，曹操信，他你得符合他这身份。黄盖不服周瑜，周瑜打黄盖这个事情还甭说真打，就假打黄盖也不受，他得符合他这身份，他是开国元勋，周瑜呢黄口如子，那曹操呢又着急，他就信了。当然呢，那也是三国演义上写啊，这故事就得这么编。但是蔡和蔡中上这边来诈降来，这边就不信，打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假的。而且黄盖投降这事是借蔡中蔡和的嘴说出去，蔡中蔡和得给写信，那曹操不信周瑜不信黄盖，他得信蔡中蔡和，倒霉倒这俩人身上了。曹操没信，这俩信了，因为当着他们俩面打的。这俩人说完这番话，桃园这个地方是身心不移，这才叫天假其变，把最恨大清朝、最恨四碑的胤禛、最恨佟麟的人送我这儿来了。哥俩请起，陶庄主都交代完了，怎样发落任凭于您了。 我说大材小用了吧。八宝山两位少侠跟大清朝有这样的仇恨，你们投的万林庄就对了，皆因为万林庄这之内这番大事业就是推翻清廷。当然薛小的万林庄办不到，有志之士是多的，比如说剑山蓬莱岛、万隆藏锋岛、英王富昌、西恩侯，这都了不得。得了，你们哥俩别在我这待着，我带你们俩来趟万隆藏锋岛。韩宝一脸茫然，万隆藏锋岛是什么地方？那儿有什么呀？我们跟着您，您盖天第一手，桃园一百手，盖天第一手啊！桃园呐，陶家庄这儿说了算，到万隆藏锋岛副帅之职，那比我高的高人有的是。是啊，能赢得了佟林吗？嗯，桃园一听，佟林算什么呀？佟林谁徒弟？啊，上河二仙长啊。哦，他们俩谁徒弟？三剑客张红军呢？啊，张红军我不敢说准赢，他要想赢我桃园也费事。比张红军再高点的你还听说过谁呀？那我就没见过。我听说什么江达、江本初啊，董乾、董化一啊，这都是佟林的师爷啊。把你刚才说的这个都连一块儿，来到了万隆藏锋岛以内，不够一人打的，就这高人在万隆藏锋岛，哎，你们俩就上万隆藏锋岛。到了万隆藏锋岛，大清朝的法律就算没用了，你们俩甭说偷一镯子，真说刺王杀驾了，到万隆藏锋岛保你无恙。大清律到你们俩这儿没用了，偷盗窃取、偷坟掘墓，斩立决不是吗？没有了。俩人一听，呵，我们俩两世为人，没想到发迹的万隆藏锋岛了。那那么高的人物都在万隆藏锋岛，我们哥俩这能耐去了能够什么？能干嘛呀？哎，也是。你们俩要在我陶家庄这儿，哎，我提吧提吧，来个副庄主都够。到万隆藏锋岛，我就显不出你们俩来了，得避点区。干嘛呀？在我的帅府当个旗牌官，我再调俩人，我新研究出一个剑阵来，需要四个得力之人。你们哥俩就跟我到万隆藏锋岛，官任旗牌，领着一份饷，咱们排演这剑阵，以备一时之需。哥俩一听，太好了，就这么办了。韩宝、吴志广两个人由万林庄这儿跟着桃园够奔万隆藏锋岛。到了万隆藏锋岛，这是桃园的举荐呐，而且万隆藏锋岛里的人物谁没听说过这件事啊？江湖上都嚷嚷动了，这就是盗国宝的韩宝、吴志广。好家伙，这是人物啊！你还别说，二位在万隆藏锋岛以内啊，顺风顺水儿，还挺得计。哎，到这地方啊，人都高看着一眼。小哥俩呢，人样子也不错，把式也挺俊，又扎着桃园刻意栽培，在万隆藏锋岛这一隐身行啊，就是数载光阴，愣藏下来了。那么现在有人报告说，古玄真一只船带着人过了72道螺丝湾，进入到万隆藏锋岛，来到了隐逸山庄面见情庐居士宴贺。桃园知道这四个齐备，可也就知道了。韩宝、吴主广暗含着就打定主意，那么必然是朝廷派人，等这几年不白等，要动手了，怎么能跟朝廷派来的人取得联系呢？一时之间没主意。桃园派人围了隐逸山庄， 到隐逸山庄里以内一瞧，人去屋空，连老居士燕鹤带进山这些人踪迹不见。这些人干嘛去了？这些人奔山根了，打算由燕赤孔这儿和进山大伙送老道去。这桃园呢撤兵回去，桃园带着他们四个人回家，正碰上老道古玄真捉奸。这一动手把老道拿了，要说把老道就给宰了，韩宝吴志广也没辙。这一绑还就派他们四个人看守，韩宝吴志广一看机会来了，要私放古玄真。古玄真可也听明白了，那我走了，你们俩人见桃园怎么交代呢？您甭管了，您甭管，您就走您的就是了。老道说，那我可真走了，您现在还含糊什么，您走您的吧。老道走了，老道这一走，韩宝吴志广俩人，他上不有滑轮吗，把老道给放下来了。绑老道呢是连绳子带绸子都有，俩人呢就拿吴志广比着又给捆上了，捆上可是松着，整个的顺身上套下来，稍微再紧紧，因为这个古老道是五长身材细长条，那圈那腰稍微的勒小着点，连绸子条呢全都缠好了，做好捆人的状态。俩人啊把这空套又升上去了，底下还捆好了，明儿见桃园呢就愣说老道自己跑了。老道怎么跑的不知道，您瞧绳套没动，大概老道不会妖法也会啊缩骨法，他能卸骨，老道是剑客，他的功夫能耐是大的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哎，老道就自己在上头把绳子套痛开了，跺脚一走，我们俩人竟然茫然不知。这倒不错，就瞪眼说不知道，他桃园就得信一个，他也信任这俩人，他是认定了这俩人不会跟他说瞎话。再有一个呢，古玄真这能耐也容得老道信，你看这玩意儿说瞎话啊，你也得啊，哎，有这个技巧，你愣说跟老道大战三百合，这桃园倒不信了，你们俩这能耐不配。你说有一人来救他来了，那肯定咔一刀先把绳子绸子都拉断了，你这绳子绸子一断，你才能把人给解下来。这儿呢都不伤，全不动，原样又给蹬上，还在原地都绑好了，就留一空绳子套在上面当啷着。俩人打定主意跟桃园就这么回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，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